不久之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官方网站对外发表文章透露，他们已经加入到电磁武器的研制行列。虽说电磁武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咱们国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启动研制，但是也在最近十几年才进入实用化的阶段。电磁武器引起大家关注的原因是什么？和传统武器相比较，电磁武器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这么多年过去了，咱们在电磁武器方面又取得了怎样的进展？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们走进电磁时代。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北京这个冬天降下第二场雪的夜晚，咱们又见面了。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是11月22号，我们先和大家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啊，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在1971年的这一天，44年前的这一天，人类的使者首次抵达了火星。说到火星呢，现在大家都对它非常的熟悉，你比如说不久之后呢，还会有关的火星的电影也会马上上映。火星是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之一，如果说按照距离太阳的顺序来计算的话，火星是第四颗，和太阳的平均距离是1.52个天文单位，大约呢是22794万公里。它的赤道直径是地球的53%，质量呢只有地球的11%，但是密度啊是水的3.9倍，它的公转周期是687天。火星上呢也有四季，每个季节呢，每个季节是长达有6个月，就是每一季啊6个月的时间和地球是不一样，它这个四季算起来4×6=24个月嘛。火星的表面呢，不像说月球的表面是布满了很多的环形山，而是呢火星的表面更像是地球上有着岩石、火山和沙漠的地区。由于呢它的表面非常像地球，过去呢人们一直认为说，哎呀，在火星上是不是会有生命，或者呢在一些科幻小说当中都出现了火星人。时间走到了1971年的11月22号，原苏联的无人驾驶的火星二号宇宙飞船把一个着陆器呢送到了火星上，但是今天看来啊，准确的来说是扔到了火星上，这也是人类第一次派到火星上的使者。之后呢，美国也向火星发送了这样的使者。几年来呢，从相关的一些探测器传回的讯息来看，我们对于火星人的期待一直都是落空了。不过近些年来对于火星的探索呢，也是在不断的频繁的加强。例如呢，前一段时间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又公布了在火星上发现了液态水的证据，甚至呢还专门制定了去登陆火星的计划。在火星的探索当中，如果说人类能够在上面找到其他生命的信息的话，我们将不会是在地球啊，不会是在太阳系当中唯一一个拥有生命的星球了。好了，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接下来我们再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个新闻啊，这个是根据央视昨天的报道，咱们国家呢在贵州平塘所安装建设的世界球面最大射电望远镜的核心部分馈源舱在日前的进行了升舱，这个升舱啊就意味着整个工程进入到了尾声。那究竟什么是馈源舱？为什么说馈源舱的升舱就标志着工程呢？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听一则来自央视的报道。 我国的世界最大球面射电望远镜又称 FAST， 它被形象地称为观天巨眼。望远镜口径达到500米，从顶到底的垂直距离接近138米。FAST 的反射面从今年8月开始安装，组成的球形反射面相当于30个足球场大小。 那翻过这座山口，世界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就进入到了我的视野。500米口径非常的壮观，近距离可以看到它的球面的镜面铺设现在已经达到了近1/3。现在呢 FAST 即将进入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节点，就是整个射电望远镜的心脏系统馈源舱的升舱。

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吧，应该去年的这个两会期间，记者追着他采访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应该说还是印象很深的。因为美国呢，这个福特号航母它采用了这个电磁弹射装置之后啊，这个研制的进度一直一推再推，费用一超再超。 为什么呢？ 它的费用现在已经超了20多亿了。进度已经推迟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了，有可能还得再推迟时间，还得再涨费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脱降场这样一个现象，反映的比较明显。 那是因为这个技术不成熟吗？ 就是因为它这个电磁弹射技术遇到了一些难题啊，所以当时马燕是讲了一句话，说如果美国人这个来请我的话我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难题啊，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原理的 胸怀 原理上研究上来说的话，我们比美国人并不落后啊，无非就是美国人已经从原理走向了工程样机，走向了工程实现这样的过程，我们还在这个原理研究向工程转化应用的这样一个新阶段。 咱们在这一部分是不是入手特别早？我看有一些媒体报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着手这事儿。 应该有这一方面的，过去有一些探索，对于这个理论的探索啊，过去就有。因为这个60、70年代的时候，特别到80年代以后啊，这个电磁武器的这个特别是电磁炮。有两种，一个电磁线穿炮，一个电磁轨道炮，这些的研究的当时呢是比较热门的一些话题。当然这个真正实用化的，就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磁悬浮列车，由磁悬浮列车的推进到了这个航母上的这个蒸汽弹射装置。因为现在航母，因为美国人用的航母，还有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上这用的这个叫42套的这个蒸汽弹射装置，它是采用蒸汽弹射的原理。 这个蒸汽弹射是比较成熟了，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蒸汽弹射比较成熟，这个蒸汽弹射实际上就是什么？大气筒，就是一个大气筒。 把水烧开。 把水烧开，然后用这个蒸汽压缩，我们就跟我们打气筒的道理是一样的。给自行车打气，给汽车加打气，这个打气筒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听说这个特别费水，因为在海上弹一架飞机用一吨水。 但是费水是一方面，它最关键什么呢？就加工精度的问题。因为我们大家看那个坐过去骑自行车打气筒都知道，打气筒那个筒管是密封的。那个活塞的运动过程也要密封起来，这样才能把气打进去。 没错。 但是它这个筒呢，它这个也是一个作动筒，但是它这个筒上的这个，就是它这个打气筒的这个筒壁啊，是有一个活动的弹簧。这个走到哪，前面是开着的，后面是放开，前面是密封的，后面是弹开的。因为它那个滑索要在这个上面，在打气壁上 打出去之后还 要 回来 要动啊，就是那个打气筒啊，在我打气的时候往前压缩的时候，前面是密封的，后面它是开槽的。所以这个难度加工精度要求非常高。另外就是你讲的，因为它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它前面是压缩的，后面是开放的嘛，它会造成这个蒸汽的泄漏。所以它就会有一部分的蒸汽泄露出来，它会变成液态的水。比如说前苏联也研究过这种技术，说后来在这个北冰洋这个方向做实验的时候，它这个温度低，一出来水就会 冻住了， 冰啊，这个就会影响它这个使用。 就像弹出去一架飞机，然后甲板上咵一层冰。 就是不没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是它会结冰，它时间长了，因为它有水嘛，水因为它温度低像你比如在热的这个，它本身那个高压蒸汽，它是温度比较高的但是由于你这个水由液态气化也变成液态之后的话，它很有可能会结冰，这会影响它的使用，所以它最后这个技术没有走下去。这是讲的这个。那么蒸汽弹射一个技术，它是比较成熟，现在也用的比较多。但是什么呢？相对于电磁弹射来说的话，电磁弹射优势更大。第一个，体积小。电磁弹射装置的 蒸汽得配锅炉嘛，电磁就不用了嘛。 对，电磁的所有的都是按电力的这个，就是从这个弹射器的体积大小上来说的话，要比这个电磁弹射装置要比蒸汽弹射装置减少大概2/3的体积。从重量来说，它可以大概减少600吨左右。 那可以多装一两架飞机吧？ 那就它大大的提高了这个效率啊，提高了这个能力了。这是一个可以看的。第二就是你这刚才讲的这个锅炉啊，它要加热， 烧水， 有蒸汽的这个，要把这个锅炉要把这个气给烧水。 得烧开嘛， 首先要把水淡化，海水要淡化，淡化之后再把它烧开，变成高压的蒸汽。那么高压蒸汽带来什么？在这个船上，它要通过管路，高压蒸汽管路输送到这个弹射装置里面去，储能装置当中去，这就有一个管路的问题。而且这管路是高压蒸汽啊，这个在船上这个是一个 挺危险的 是个很危险的东西，一旦泄漏啊或者什么，它就会造成致命性的影响。所以对它的这个维护保养啊，这个难度是相当高的。